gob de kwan mong. Pe gun liu, se lai king so. Yu guo ge do wo ti tie, zang wui ba ti dong. Dan wo sam ti zong yao yan yan, ding wui zao de dou gang ho. Hang zhe mo.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都还，人生已再没苦恼，总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带泪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脚的弯路，疲倦了，谁来倾诉？遇过几多痴情，怎会不知道？但我心知，总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更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